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，明月清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网易云阅读、喜马拉雅联合荣誉出品。 明明严君玉早就不吃糖了，萧景琰还故意这样说笑。严君玉瞪了他一眼，不过手上倒不含糊，已经在翻找起纸页了。萧景琰早见过他这样，叶良宇还是第一次见。他仔细观察，严君玉虽然在跟打仗有关的事情上都非常博学，但看得出还是有偏好的。靖北的军报太四平八稳，都是他可以推算出来的，他基本不看，反而把一些少探的密函看得仔细。其实就算是宇嫣然在时，东宫也没有收过这么详尽的密函，显然是为了严君玉准备的。太子殿下的用心总在这些小地方，不是对权力敏锐的人根本无法察觉。严君玉找出一封信件。 找到了，那这些都是筛选过的边关家书，有商人的，也有士兵的。本来是担心他们泄露军机的，但有时候他们会说一些看似无关紧要的事，比如这封就提到燕北的乌头雁开始筑巢了。乌头雁是吃鱼的，乌头雁筑巢河水解冻就不会超过三天。那这是靖北小官的奏折，废话很多，不过他说早上有东浮云是大吉之兆，预示边关太平。但洛恒教我看农事书，学观星看天气，边关虽然气候不同，但东浮云都是先雨后晴，西戎重甲骑兵最怕雨，下过雨后靖北一定放松警惕。查云说可喜欢星夜进攻了。 他一面说一面看下面日期，本来还想催着往边关报信的，结果一看落款心凉半截。 查云硕昨天就双线进攻燕北和靖北了，现在只怕玉门关都要打下来了。 其他两人却都十分淡定。太子殿下淡淡道， 玉门关打下来不至于，倒是燕北城已经被人围了，最迟今晚战报就应该到了。 严君玉的神色一瞬间变得十分沉重，倒不是因为围城的事，战局上一角沦陷是常有的事，下棋也同理，让一城甚至让一片疆域都是常有的事。虽然敖季和宇嫣然都在燕北，但燕北王用宇嫣然的话说叫简直是千年老龟成精，早就把碎叶城建得铁桶一般，围上小半年不成问题。周围拱卫的两座小城也很坚固，可以守望相助。让他心沉到底的还是仗到底打起来了这件事。严君玉推演了几个月，最大的结论是大周单论打仗不会是西戎的对手，当然守还是可以守，靖北侯和幽州牧都是守城的好手，要是日后敖仲去更好，他还擅长步步蚕食，不会被动挨打。燕北王虽然向来反应慢不会打仗，但龟缩防守很有一套，燕北苦寒，百姓不多，也没法出什么大事，打半年还是那样，但怎么赢呢？边疆战事不停，对国库是极大负担，况且西戎后方一片坦途，可以四处劫掠补充，以战养战。大周的边防却是举国之力养活的，虽然他知道萧景琰一定有办法，但如果能打赢，哪怕只是狠狠赢一场，让西戎胆寒，不再把大周当作主要目标，就能极大的减轻负担。魏如要是知道了，一定摩拳擦掌，今晚就要去边疆投军。但严君玉现在都没找到对付蒙苍的方法，去边疆也不过是起一个普通将领的作用。战场虽然能历练，但是非常缓慢。严君玉已经错过像蒙苍那样从小在战场上长大的机会，不如现在先把东宫能学的全学了。毕竟皇宫的好东西和厉害人物都多，宇嫣然的军报、中将军的枪法、洛恒娇的观星象。虽然自己现在跟叶良宇说话还是不太顺，但他身上能学的东西也挺多的。严君玉的神色实在沉重，简直是大祸临头了一般。萧景琰看着又好笑又心疼，伸手摸了摸他的脸。这动作实在亲密，叶良宇向来洒脱，也觉得呼吸一滞，像遭了一记重击。 小严。 太子殿下刚开口，又有人来了。荣浩照样是披风带雪进来，先把外面的斗篷一扔，找了张睡榻，嚷道， 头疼，躺一会儿。 我还以为荣大人今晚不回来了呢，这又是为什么喝醉了呢？ 云兰笑道，凑近来查看他。云兰话里向来弯弯绕多，这话意思是之前天天喝醉是因为要杀赫连，现在赫连没死怎么还喝呢？荣浩只是笑， 哼，我今天学安南军里转了转，敖将军治军太严，天衣无缝，简直无处落脚。 你是苍蝇吗？还无处落脚？ 云兰一面数落他，一面看着宫女上来端水给他洗脸。荣浩今天看来也挺辛苦，衣襟上雪花都没融，心情倒是不错，把西戎使馆发生的事细细说了。严君玉认真听，听着听着忽然转头看萧景琰。 怎么了？ 他没说话，看看萧景琰，又看看荣浩，显然荣浩想的那一层他也想到了，严君玉不敢相信。 所以圣上是知道西戎已经围了岁月城，同时进攻境北的情况下还把赫连放走了，就为了试朱雀？ 是为了试朱雀，但主要还是为了确认一下自己的掌控力。试朱雀和敬畏也是敖仲和咱们东宫，错误的事比正确的事更能展示权力，指鹿为马就是一样的道理。但权术玩多了也容易为权术所误，人有时候会为了安心做一些不必要甚至有害的事，尤其是在感觉自己虚弱无力的时候，这也是人性的弱点。 叶良宇竟然也认真教严君玉，他说话又和洛恒他们动辄引经据典不同，十分容易听懂，简单的同时又能往深处想。 但一国之君这样做实在…… 云兰到底不敢当着太子殿下面太褒贬庆德帝，话锋一转找荣浩。 你也真是胆小，今天要换了我，干脆一不做二不休，当着敖仲的面杀了赫连，看他怎么跟圣上复命。 他虽然常行诛心计，却少说诛心之语。要换了别人，就是荣浩自己遇到这种情况都要调侃两句，是不是舍不得动手？但他却点名是荣浩有所顾忌。 你当敖仲是燕北王啊，这么容易被你钳制住？ 他亲女儿，他眼睛都不眨的往火坑里扔，会顾忌东宫？别看他是个武将，玄统府和雍汉海加起来都不及他深沉，兵权在手，只要拿下他，什么纯臣直接一盘散沙了。 荣浩在睡榻上伸了个懒腰， 不过他和圣上哪是这么容易拆开的，他迟迟不表态就是有恃无恐，就算他到最后一刻都不回头，殿下以后还是不得不倚重他。要是与嫣然父亲还在，或者老叶相晚走两年，那样燕龙父亲就不会在南诏受伤。 哼，你是睡着了，都做起梦来了？ 叶良宇笑他。荣浩醉意上来，懒洋洋道：“ 啊，你就笑吧，拿下敖仲可是你的事，拿不下，大家还要辛苦到夏天。”拿下了就专心对付西戎就行了，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。小雀儿，你学了这么多年，是该露一手了吧？ 哪里学的这套词，跟街头卖艺似的。 云兰一边说他，一边替他盖上锦被。夜色深沉，严君玉看了半天书也有点犯困。萧景琰桌案上还堆叠如山，显然都是今晚必须要做完的事。因为云兰也不劝他，殿下睡一觉，明天起来再看是一样了。 小颜困了？ 有点，但我想等你。 要是只有自己和他，严君玉现在已经躺平了。之前他也靠在萧景琰腿上休息过，常常睡醒已在床上了。但人一多就有点不好意思，也许是因为今晚特殊，所以不想去睡，想陪着他。太子殿下第一次笔走龙蛇如此之快，严君玉从来只见到他写那种疏朗贵气的正字，鲜少见他写这样漂亮的行楷。原来他全力做事是这样子，陪着自己的时候一定有分神，但他今晚好像特别需要自己陪伴。写了一会儿又抬起头来看自己一眼，确认自己还在不在。严君玉熬到子时去睡了一觉，醒来时已经五更了。寝殿里灯光昏黄， 只有床头一盏，照见萧景琰还在看着奏章，严君玉十分惊讶。 你怎么还没睡啊？ 有些东西要在今晚看完，看完这份就行。 严君玉滚到他身边，趴在旁边看，似乎也不是什么紧急的正事，只是一些与江南有关的政令而已。严君玉看不出端倪，又仰头看萧景琰，萧景琰也看他。他身上有很沉静的东西，带着点疲倦，像垂着眼睛的神像，让人忍不住想抹去他身上那些有距离感的东西。严君玉这样想，也这样做了。反正他向来胆大，主动亲当朝太子殿下也不是第一次了。轻车熟路勾住萧景琰脖颈，听见他带着倦意的轻笑声。窗外天色漆黑，寒意正浓，听得见竹子被雪压断的声音。整个皇宫都在沉睡，这是属于他们的一点点时间。严君玉其实还没睡足时间，不过这样拥抱着，把头靠在他肩膀上也很好。这世上不是只有落横交的方式有用的，就这样安静依偎着，也让人觉得亲密无间。 我很担心小燕。 严君玉听见他轻声说。 什么？ 小燕在猎场那天，是我毕生最难熬的三个时辰。 他侧过头来，用额头抵住严君玉额头，认真告诉他。昏暗灯光下，他山蓝般的眼睛这样漂亮，只是安静看着，就仿佛情深似海，有着让人无法承受的力量。和他的权谋手段不同，他在情字上向来是彻头彻尾的职权，被这样一双眼睛看着，谁能不神魂动摇呢？严君玉也完全不是对手。 难熬，我看你开心得很吧。 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